你不要跟我吸鬼好不好啊？ 报告请抽烟。 怎么？怎么？怎么？ 你们吗？ 大哥大姐们，请别生气，不好意思，大哥大姐们，小弟招待不周，我道歉， 我道歉。谁的？我拿。哎，那谁外套？等一下， 林北的， 你看大爷你在干嘛？ 北来北去啊！ 你要不要亲我一下？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？ 啊，不是 party。 你跟我走好不好？ 走啊 ！Go go go！ After party。 来呀来呀来 ！Kiss kiss kiss！ 快点！救命！